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飞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国家队又出手了，这个股市呢好像又发展的不是的很让人 出手了，所以股市跌了吗？ 哎，你看这个又说，我主要是看人写段子又心情很差，他们就说上个月股票涨的时候我吃什么狗就吃什么， 嗯， 上个星期股票跌的时候狗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这个星期呢估计可能要吃狗了，就说又跌成狗了。但今天看沪深两市双双高开，打破了这个连跌的走势，这说明可能国家队又出手稳住了股市。 的确是出手了，因为有 星期一的时候很糟糕， 对，那个单日跌幅超过了 8.5%， 基本上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单日跌幅了。但是为什么说又出手了呢？因为我们看到有两个不同寻常的现象。第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之前节目也提过北戴河会议，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政治会议，对吧？但是呢以往北戴河会议很少有这个内容透露出来开会要说什么，就今天我看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就说北戴河会议要开会研究讨论如何稳定中国的经济，然后把这个股市的经济形势要稳定下来。另外一个是央行每年会召开央行的行长会议和各地央行和各地分行的行长会议，然后以往这个内容是绝对不会透露出来的，结果今天早上的新闻又透露出说，哎，央行的这个会议这次要讨论怎么稳定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这个又是一个给股市利好的消息。所以你看国家队果然是又出手了。 哎，就说这次的国家队它还是包括什么中国证券金融公司啊，就是这些个基金呢，它主要是向券商提供流动性和保证金的交易嘛，它呢应该是国家主要的救市工具。就是在这些国家队的周围，他们就说有很多的拉拉队，因为你像媒体基本上只是报道好的消息来振奋这个投资者的情绪嘛，然后呢就因为在这个一个强大的救市的这么一个情况之下，我看有一些的学者他们就建议说应该在中国股市啊建立一支长期和强大的国家队。这个是人大的财政金融学院的副院长赵锡军说的，他说啊，8000万的散户投资者的情绪呢是很难变的，但是因为呢中国的投资者谁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政策市，是吧？所以呢就比较的依赖和信任政府，所以呢我们应该由政府来组建这个国家队。但是呢还是一样的延续了国际的这个反应，对于中国政府这么干预市场的举措呢，很多的国际投资者的情绪他们就觉得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甚至表现出了反感。 对，不光是国际投资者，国内投资者也有。上海交通大学的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的院长他就表示说，希望这个政府能够尊重市场，然后让市场来决定经济的这个股市的走向。但是不光是他一个人有这样的诉求，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国内的经济学家也有这种诉求，说希望政府能够在可以的情况下适当的尊重一下市场。如果我们一味的去救市，那只能说之前救市的投入可能给自己挖了一个坑，你已经进去了，再跌了之后政府如果还要再投入大笔资金救市，那就是到了这个坑里你继续又给自己砸了一个坑，让自己跌得更深，深陷泥潭。将来如果说你想要退市的话，因为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整个亚洲地区，像韩国、香港和台湾都曾经做过政府救市的行为，但是政府最后一定是要从这个市场当中退出的，一定是有一个退出机制的。那如果中国政府再次的这种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干预来干预股市的一个正常发展，那将来中国政府可能很难从股市里安身而退。 所以你看这是也是给中国股市整个的敲响了一个警号。但是呢你现在你看到更多的是媒体在那辟谣说，哎，国家队这次会不会救市， 一开始有消息说不会救，那立马又就是辟谣说没有没有，还是继续会救的。 不光是这次，因为上次7月20号的时候，其实股市有一个小的跌幅，就是因为财新网当时报了一篇新闻，说这个证监会正在研究国家的救市的退出机制，然后结果这个新闻一爆出来，股市就开始跌了，证监会就出来辟谣说我们没这么说过，然后呢，财新网也把这篇新闻撤了，然后马上股市又开始反弹了。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市场的这个神经是非常脆弱和敏感的，一有点风吹草动，然后大家都会把这个股票赶紧抛出去。这其实也反映了背后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大家不相信这个股市会一直牛下去，或者它的这个指数会一直维持在一个高位。大家也知道说这个股市其实现在是国家一手把它给推起来的，那早晚有一天国家可能会要退出，那那个时候股市还会这样吗？所以每个人都是抱着这样一种担心再把自己的钱放到股市里，所以真的是只要有风吹草动，就把这个神经提得很高，很多人可能就精神紧张，然后就马上就要把这个股票抛售出去，就像我妈。 重点是这个，但我感觉这次的情绪哈，没有上两回讨论的时候，就是大家波动的那么起伏。就寻死觅活的，你看三句话新闻那个群里面，就从早到晚的全部都是在聊炒股的这个心得和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办。就现在感觉大家似乎已经是有了这个经验，已经经历过大风大浪的时候，就显得是比较的淡定了。那当然可能更多人会觉得，哎，为什么这两天它又不行了，到底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那我们来听听咱们之前请教过好几次的卢奇元先生，他现在也算是一位独立的经济观察者了，他以前在中国这个财政部工作，所以呢也是有很多非常有格局感的这些分析吧。我们来听听卢先生怎么看待这次一个是政府他又出来了某些救市的这个措施，那再一个他怎么看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深层次的原因。看到证监会他们已经组织这种稽查执法力量，说要重点的针对27号集中抛售股票的这些线索进行核查，他们这样做是不是还是延续着之前的这种救市的这么一个思路？ 我觉得是在推脱责任。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做空或者是抛售，即便是有违法行为，也是一种基本可以理解的市场行为，也它不是构成市场出现崩溃性局面的主因。如果说中国股市出现了剧烈调整，它的根本因素其实是非常清晰的摆在那里，因为中国的股市里边的那些企业，它的盈利能力的确无法给予中国股市那么高的估值，就是超过10万亿美元的估值，甚至超到11万亿、12万亿美元的估值，它给不了。它只是一个资金现象，它只是一个特殊时期的一种现象。既然给不了那么高的估值，那机构必然退出。其实，在整个的6月份，机构慢慢的在离开市场，机构的盈利水平在大幅度的下降，而散户投资者，特别是以大妈为主的散户，他们的盈利远远超过了机构，这是已经进入到反常状态了。这个当机构不盈利甚至退出市场的时候，大妈们进入市场甚至出现了他们的业绩比很牛的机构都好的时候，其实这个市场肯定是要出问题的。现在这个状况其实是正常的，其实是合理的。如果你要问我还有什么不合理的话，那么我的眼睛在看楼市，还有不合理的就是楼市，他们的调整应该更大。今天我想说的事情是两件事情，想说一个是内因，实际上是我们国家在这几年经济迅速膨胀的过程中，已经埋下了整个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这样一个前提。 我给你一组数字，今年呢，这个社科院发布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这样的一组数字出来了。这个数字出来，社科院的解读很有趣，他就是把它正面解读。我呢，看完这组数字，我的感受是非常强烈。他这个数字里边是提供了中国的 第一次提供中国的总资产数额，总资产数额是691万亿。有趣的是，这个总资产从2007到2013年，就是5年时间，它是由284万上升到691万，也就是说5年之间，中国的总资产数额增长了超过200%。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国家的资产膨胀速度每年超过20%，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以20%就是泡沫啊。那你工业的平均利润就在10%附近，以20%几的这个资产溢价，那导致所有的人不会再去从事实业，都会去投资资产泡沫。这是国家这个社科院发布的数据，20%几的资产溢价的增长，你怎么可能还有什么工业2.0、工业3.0呢？你所有的关于工业升级的计划，在这个铁的事实面前都是一个笑话。那你的上市公司怎么会变得有价值呢？除非上市公司里边都是做房地产的，或者是做这种高增值、高溢价的，就是你的利润必须在20%以上，你才有价值，不然的话没有意义。最奇特的、最神奇的是这个报告里边的负债增长。2007年负债是118万亿，到2013年已经到了339万亿，将近300%的增长，而且负债每年的增长是接近30%。这两个数字告诉我们，资产溢价和膨胀导致了中国的企业，从事实业的企业将迅速的退出市场，慢慢的离开，不可能再有好的业绩，所以这个资本市场整体上是不会好的。另外一个数据告诉我们，我们的总负债是339万亿。你要知道，我们的 GDP 是60万亿，我们的总负债是我们的 GDP 的多少倍了？怎么可能人民币没有风险呢？没有危机呢？所以内因是我们的这个经济结构出现了严重问题，外因是人民币汇率面对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巨大的风险和压力不是后年、大后年，而是这个月过了，可能就是下个月或者下下个月，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我记得我过去谈过6月底和8月底两个概念。6月底我们看到了股市，但这还不是究竟。很快到了8月底，我们就看到了人民币汇率受到冲击。人民币汇率受到冲击的时候，那本能的做法是什么呢？本能的做法，你两个，一个是人民币资产，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主动的下来掉下来，也就是说股市迅速的降下来，楼市迅速降下来，来捍卫人民币汇率。另一个做法就是相信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就是人民币可能变成新台币啊，那就尽可能多的借人民币买入资产，然后将来人民币一崩溃啊，资产是你的，人民币是银行的、政府的，就像当年卢布的情况一样。作为政府，一个理性的政府，都不要谈负不负责任吧，一个理性的政府，他当然不能让人民币崩溃啊。人民币崩溃其实对政治上是颠覆性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股市只能维持在低水平，6万亿只高不低，6万亿美元总市值只高不低。现在我们要等待的或者是看到的是楼市迅速下来。楼市迅速下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北上广深这样一线的城市不可能是这个价，也不可能是跌20%-30%，不跌50%或以上，人民币如何维持它的基本汇价呢？所以我个人认为，现在整个资产价格下跌仍旧是开始而不是结束。所以我们在讨论股市、在讨论楼市的时候，要给投资者或者普罗大众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现在是调整的开始而不是结束。 好， 后现在呢仅仅是开始还没结束呢，可能还是得按照卢泉先生在早前在节目里说的哈，你就什么都别动， 等两三个月， 等两三个月该干嘛干嘛，你就是要保持耐心是吧，希望不要轻举妄动，不然现在应该还是适用吧。 对，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算是一个半专业的投资者吧，他本身在一家金融机构任职，当然跟股票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他自己也炒股，他之前也是学金融的，所以他对这个市场的大盘还是有一定的判断。他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股市肯定还要调整，可能还要下跌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点，但是在这段期间然后可能大家谨慎入市，在这之后其实股市还是会恢复正常。当然我们也看到像这个国家队他要退市，这是一个肯定的，但问题是你像一般我们看到香港台湾或者是韩国，一般国家队退市都需要4到5年的时间，等这个股市稳定了才会真正退出市场。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必要那么的过分的神经紧张，所以其实还不如看一下国家未来它的政策是怎么样的。虽然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国外的投资者在质疑说中国的这种干预是不是违反市场规律，但是其实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当所有的国家面临像之前六月份一次下跌30%左右的股市的大幅震荡的时候，都会出手干预救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现象。只是国家采取的政策是不是相对于西方来说，他们的这些认可的程度上，会觉得中国的这种政策不太符合市场规律。 嗯，好，那接下来哈应该怎么做？那除了刚才卢先生讲的这些个内因和外因之外，那在其他的这个层面，尤其是他认为的最主要的是战略层面来说，我们还应该再思考一些什么？三条新闻，稍后再见。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现在有人就开始这个总结和回顾，就是说你看内地股市其实股民的疯狂早就已经存在了，并不是这两个月。 对， 你看上证指数最近一年的表现，从去年12月开始就一路狂飙，指数呢从2500点上到4月的5000点，它的膨胀呢也可以反映出股民对于股票评价的变化，就是股民对上证指的评价呢，在短短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面，它可以从2500点提升到5000点。但是呢，你从实质中国的经济来看，它既没有什么挖到金矿啊，也没有发现石油啊，就是今年的 GDP 的表现、出口表现其实都不怎么样。就你更别提去年 GDP 还保住了这个7.5%吧，好像今年保保得住这个确实很难说。 上一季度是7.4%， 是吧？ 对，今年力争7%。 所以呢，这个就讲股市它所代表的市场的价格，跟它真实经济表现的价值它是不一致的。就是说，你如果用正常的什么学术逻辑去思考这个股票市场的话，往往都是失之毫厘，可能差之千里了。 对，就像我刚才说的，大家的心理预期都知道这个股市其实它不应该维持在这么高的水平，所以很多人都在赌，就在赌这个政府做的这个政策是它能维持多久，我能不能在这个牛市里赚到一笔。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政府就是只是为了稳定市场，而不是让这个牛市一直持续下去，所以大家就在赌这个牛市能持续多长的时间，反而往往会因为过度的敏感造成现在忽然一下涨一下跌。 好，这个说虽然很多人说哎呀它其实不是一个赌场，但你现在看进场的人都是赌徒的这个心态。 对，确实。 那到底哈现在国家队在进行这些，哎，有人就开玩笑说，哎，看这次公安部能不能揪出元凶来，这一举就直捣黄龙。但现在呢没有看到类似的像上次很快速见效的这么一些做法。那我们再来听卢泉先生的分析啊，我们现在的这些归因它到底算不算一种科学，那战略层面上还应该思考一些什么？ 不能把一些自己做错了的事情，就是财政金融政策做错了事情归结于外部势力、敌对势力， 或者是什么国内的一些不法商业行为，确实这些事情都存在，但主因是我们自己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必须进行深刻反思。你怎么可能资产每年的增长超过20%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年平均增长的资产增加超过了 GDP， 67万亿平均每年增长财富，你的 GDP 才60万亿，你的财富都哪来的？全部是泡沫，这很有意思吗？这是一个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扭曲的结果，这是不合适的，是不对的。另外呢，最新的这个贸易数字也就开始出来了，上半年我们都看到了，美国对中国周边国家、对东南亚地区，甚至对印度的贸易增长都在20%以上，最高的是在40%左右。他们在迅速形成对中国的替代。你也看到了强美元，也看到了我们所有周边国家的弱势货币，日元从70贬到125，跌去了将近70%、60%。所有的周边货币都在弱，中国一直在强，强的人民币，强人民币之下，我们的大部分的企业都面临巨大的压力，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我们的上市公司的业绩怎么能好呢？前些日子有人跟我说，我们不是已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吗？那么美国量化宽松就宽松出一个牛市来，我们的量化宽松难道不能宽松出一个牛市吗？我跟他们说，我说你仔细读美国的预算案，美国的财政赤字是大幅增加，增加到跟 GDP 一样多的水平了，增加到16万亿美元这个水平，但它增加的这么多赤字里边，是否增加了一分钱去增加公务员，是否增加了一分钱去购买枪支弹药武器？没有，大部分的钱通过扭曲操作变成了企业利润，所以美国股市才有那么好的表现。它不完全是经济复苏，经济复苏还早，但是它政府通过强制性的跟美联储合作扭曲利率之后，实际上是把资金成本大幅的降低，变成企业利润。我们今天的做法，我们的量化宽松是政府在拿钱补贴那些从事工业的企业吗？不是的，我们是在高利贷，我们是在逼迫大部分的投资者从工业中退出，去工业化的过程，它确实很难支撑一个股市。我是学财政的，现在全世界财政学它的制高点在拉姆齐原则，就是一个新的，它叫新动态，其实是寻找一个更高端的平衡点。在哪里平衡呢？就是财政在道德平衡和发展平衡上寻求更高的一个平衡点，其中道德平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些年之所以让资产泡沫化，让资产迅速溢价，它实际上是向劳动者，由资产持有者向劳动者征税，它是非常非常不道德的，这违反了拉姆齐原则、动态最优原则，也违反了现代科学，就是现代经济学和现代管理这些基本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在这方面进行深刻反思，而把市场上的一些行为归结为一种简单的判断阴谋或者是这样的事情，不但不利于整体的进化，整体治理和管理的进化，还可能带来更大的危险。这个股市可能表达的东西就是这些，而且我们的判断呢，依旧是希望管理部门、政府管理部门回归自己的基本面，做出深刻的反思，甚至反省，不能再忽悠了。这样的忽悠下去，到了8月份你怎么办？因为不是你决定的，就是汇率战不是你决定的，汇率战是别人决定的。那个时候你怎样捍卫国内的这种人民币价格，怎样捍卫国内的人民币的购买力呢？其实时间非常非常紧迫了。 嗯。 那我看有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就在那分析啊，就比如说李道葵先生，他就说其实这次暴跌吧不能算是危机，它只是一次演习而已，就好比一次让人很惊慌的这个消防演习，意思好像说这其实对于政府来说它是考验你稳定股市的能力，当然也暴露了咱们的这个缺陷。这个话您觉得说的有道理吗？ 这是属于技术层面的或者是战术层面的。这个他就是谈的是纯的管理问题。我始终认为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跌表达的它不是一个证监会水平的问题，他说的是证监会啊这些的管理机构的水平问题。我今天强调的是财政金融的综合管理的问题，而不是证监会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一直在强调股市上一轮的调整或者叫股灾，其实对国家是好的，对老百姓终极来看也是好的，因为你的资产价格不下来，人民币会崩掉，所以现在这个股市大跌了，对人民币八月份的整个这个汇率冲击呢，它是一个好事。没看到的或者是还没调的是楼市，若我没理解错，楼市应该很快出现大跳，很快很快出现大跳。你不能说股市出现大跳是证监会没管理好，楼市出现大跳是这个发改委或者是谁没管理不善呢，或者是在测试，它不是，它必须这样做。你看你手边如果有一支笔，那是个尺子，另外你说还有一样东西，那是一个物体，尺子衡量物体，如果这个尺子变长了，物体就变小了。尺子变长的意思就是货币在升值，那物体就会变小，对吧？人民币和美元一直在升值，理论上中国的股市应该是变小了，中国的楼房价应该跌，股市应该跌，但在人民币剧烈升值的时候，你的资产还在涨，而且是几何型涨，这里边的问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现在因为前一段时间出了状况，现在给你一个选择，你是打算让尺子，让自己的尺子变短，还是让你的衡量的物体变小呢？如果让尺子变短，相当于抢劫全民；如果让物体变小，相当于利益全民。那就是说股市必须跌，楼市必须跌，这样对老百姓对国家未来是好的。如果你非要让人民币贬值，就让尺子变短，其他东西不变，在政治上的一种颠覆性，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想到或者是可以承受，但其实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李道葵他们最近这些经济学家们的说法，你不能说他错，他属于技术层面或者战术层面，它不是战略层面，在战略层面就是应该跌，股市不能跌得过了头就是了。 好，我理解就是说它本来估值就是高的， 对， 不应该有这么高，因为你实体经济你撑不起来这么高。 对，不光卢先生有这种看法，就像以前和这个索罗斯一起做量子基金的另外一位投资大鳄叫罗杰斯，他今天也接受媒体采访，他就说其实他在这个股市跌的时候他还买入了中国公司的这个股票，他手里虽然他持有的中国公司股票也亏了，但是他认为这个市场的理性调整是对的，是好的，因为只有当这个股票跌出来，当大家把手里想要卖的这个股票都卖出去之后，这个市场才能恢复一个正常健康向上的发展的方向。你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现在的股市就像一个大坝，然后你一直在修这个堤防，然后想让这个水保持一个很高的水位，但问题是当有一天这个水位的压力足够大的时候，它一定会把这个大坝冲垮的。你只有让它冲垮了，然后把这些水都泄出去，你这个大坝才能够真正的安全，你再去重新修它的时候它才是真正安全的。不然你一直往上加盖，一直往上加盖，永远就是顶着巨大的压力，然后再做一个其实是跟 正常的自然的力量相违背的事情。其实现在我们来看到说中国的这个政府这么大力的投资去保股市，最后如果股市真的大跌，反而最大的输家是中国政府的这些资金，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社保基金，那如果股市跌了可能会损失很多，最后赔的还是国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最后赔的是老百姓。 对对对，但是呢这个国家肯定是想办法要补上的，所以最后这个钱还是出在国家，比如说通过印钞啊，或者是提高税收等等的。当然可能这些最后的受害者还是老百姓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行政的力量来干预股市，那这个我也代表了其实我们领导层的意志。万一中国股市跌了呢，大家会不会对这个政府会失去一定的信心？比如说政府说哎，我们要保持这个股市在4500点以上，那我们就都相信政府了，结果老百姓把钱放进来，那最后没有保住这个点，那大家是不是会对政府失去信任？当然我们也看到有很多国外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就说其实中国为什么一直想要干预股市，想让股市保持一个高点，但是他失败了，是因为中国整个经济体制它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完成，从邓小平时代到现在一直还是在一个探索和更加改革的过程中，但是往往我们政府在某些方面是不愿意彻底放开的，所以才导致了这个原因。当然你不能否认现在有很多国外的经济学家为什么这么叫嚣，是因为他们希望中国把这个股市的市场完全开放，能够让更多的国外的资本进来，然后能够让他们赚到更多的钱。但是这个前提是中国政府的监管是一定必须的，就像刚才这个卢先生说的，救市也是必须的，只是你要怎么救，你一定是先让它跌完了再救，这样才能够正常健康的发展。 好，这个我们再稍微休息吧，等会儿呢我想再听另外一个角度的分析啊，这是来自台湾的一种观点，一种视角。那呢他是台湾很年轻的80后的一位独立的经济评论者，叫李奇展。那这些天呢我看台湾媒体也在不停地讨论大陆股市的这些变化，那听听看台湾媒体人在关心什么。三立化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哎，今天忘了做小广告了。 对，咱们这个粉丝的数量也跟股市似的，是吧？现在停滞不前了。 经过两天的暴涨之后，没有，其实再暴涨一天也就多了几百个而已。 对，咱们 昨天在800多个。 对，咱们得救市了。 加油啊，赶紧！ 对对，都。 但是咱们坚决不会买粉丝。 对，是的，冲破1000个一定会发樊素的那个私照。 好了，这个在新浪微博搜索3D 化新闻，今天我们的粉丝数量是849个。 对对对对， 都不好意思说不下去了哈。过1000啊一定会有惊喜的。那再来说回股市，刚才讲到台湾人也一直很关心，那之前一轮的时候我是看到有好多天他们的这个头版头条，四大报的头版头条也是关注到大陆的这个股市，那现在又跌了，好像又有一次小股灾这么一个感觉。那台湾的媒体人，台湾的经济评论者，他们在怎么议论哈？来听听看，李奇展先生的分享。 我想说是两个方向，第一个呢是羡慕，第二个呢是检讨。那羡慕当然是因为股市涨得多，那股市投在大多头的时候，当然都是大家觉得哎，好像非常好。那当然一开始是羡慕，后来也是开始导向有点危机啊，风险太提高了。那后来的崩跌之后，大家说哦，那虽然崩跌完涨的幅度还是比台股来的更高，但是大家会觉得哦，对，那过热的市场确实是有它一定的风险。那所以这一开始是羡慕，那后来呢，自我检讨的问题就是存在于说，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到，大家会觉得，哎，那这个股市市场的多空方向，其实可以观察到政府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做多方向。那问题是，台湾的政府似乎在股市方面都跟一般投资人的期望是有点相反的。那所以大家会检讨说，哎，那为什么台湾这边的政府反过来都是跟股民作对，那没有办法像人家这样子的往多头进？ 所以其实我们是很关注这个话题，而且另外一边呢是告诉我们大家如何实质去投资关于中国的火热市场，例如说可以借由一些ETF， 那或者是借由一个期货的方式去操作，那甚至还有专门的文章以及这个访问告诉你说，哎，那你要如何去中国才能够开户，因为各个券商跟各地的这个管理机制都稍微有点不一样啦，那所以有一些很热门的方式告诉你大家怎么做，甚至那段时间我自己也亲自去了一趟上海，那试图要了解一下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那其实我认为大家都是一开始都是乐见其成，那当整个市场开始往下的时候，大家也觉得哦，那我们要基于这个经验，因为毕竟过去台湾很多年长一辈的人，可能现在四五十岁甚至高一点六十岁的人，都曾经在大概将近30年前的股灾中受伤惨重，所以大家的一个话题性是非常高的。 嗯，哎，那你说你专门还去到上海去考察过一次是吧？那次你的感受和发现能不能跟我们分享？ 好啊，那我特别到上海，其实就是想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市场这么多人来，那这么的火热。那其实我个人的发现其实是在于说上海感觉是四处都充满了机会，虽然以台湾的角度来看会觉得某些地方的这个文化似乎冲击有点大，但是其实在当地的人大家都会觉得对未来是很乐观的，那很有朝气的，甚至是憧憬很大的，那所以我个人的想法是觉得那在这么快速成长的经济中，那未来的多头应该也不是太大的问题。那不过因为我当初到的时候刚好是五月底，那刚好迎接了第一波比较明显的下杀，那后来当然是还有过高啦，那当然也是政策性的一个推升，那这边就延伸出这个概念咯，就是例如说大家有印象到在五月底有一波大幅的下跌后，那没多久就来了降息等等的，那其实这也是政府在宣示说这个多头能够持续下去，有政府的一个支持，所以那时候我观察到现象确实是大家都对股市非常火热，甚至我去那个游览的时候还有特别那个坐打的电车司机，那还有带我去他们股民特别聊天的地方，那 股民特别聊天的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 对一个很蛮大型的券商，一个海通证券的一个前面那个地方，大家好像叫什么少年院还哪边的地方，就是大家会在那边站着，我去的时候是礼拜六的上午，那一天刚股市没开盘，可是大概现场聚集的应该有200-300位股民，就是大家站着一个小团体一个小团体聊天也不错，甚至还有人露天，我是有拍照了，可是没办法放给大家看。那甚至还有人露天在卖那个看盘系统，那大家也觉得那看盘系统甚至还有这个进出的交易的讯号，那大家说那很特别，在台湾基本上看不太到，因为虽然六日那个应该说平日时间大家也会讨论一下股市，但是很少会在六日大家还特别出门碰个面，那来看看名牌啊，看看未来的多头怎么走势，而且现场的人就是年龄层相当的广泛，有大概从20几岁到60-70岁的人都有，所以其实是确实是相当的火热。那就我的观察也觉得那对啊，那其实目前来看尤其从五月底一直到现在，其实我对于中国市场也还没有失去信心。 哎，这个台湾80后的经济观察者还是觉得离得有点远，可能 对中国市场没有 失去信心感觉是吧？ 对， 好，但是我想另外一个角度是什么吧？就是到底年轻人应不应该去炒股？我记得咱们在群里面，他们之前也有过争论，就是《新京报》当时是发了一个文章嘛，一个叫李小鹏的博士，他呢是学经济学出身，也在哈佛大学好像做过。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研究员吧，他的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全民都去炒股是很不健康的嘛。2014年初至今，深市的新开户的投资者当中呢，30岁以下的占到了37.7%，但是呢2013年底30岁以下的仅仅是11.66%。他说吧，就是年轻人最大的资本应该是你自己，你一旦把自己有限的积蓄投入到股市当中去， 你就会被行情的波动死死地抓住，然后在里面虚度光阴，沦为庸碌之辈。他说啊，炒股你损失的不仅是钱，你最重要的是耽误你们最宝贵的财富，就是一个人才干的提升，而后者呢，才是你们可靠而且长远的财富来源。他这意思就是说，你要是把时间贡献在了炒股上面，你的这个才干就基本上得不到什么增长，每天就是对着那个曲线图。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如果说你按部就班的像这个李小鹏先生说的，你去把你的才干投入到你的工作中，你的事业上， 永远发不了财， 对，你永远赚不了这么多钱。我还前两天看到香港的书店有在卖一本书，叫做80后百万富翁，然后这本书还出了第二集，叫80后百万富翁二，里边就讲了一个香港的打工仔，然后他如何从一个打工仔到炒股赚到了100万块钱，然后如何在赚到第一个100万之后又用更快的时间在股市上赚到了第二个100万。所以其实你能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是我们现在的市面上一直在鼓吹的一些价值观，就是说哎，炒股可以让人马上变富。对，所以就很多年轻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经不住这个诱惑的。 哎，我觉得你刚才讲的前半部分它说明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可能很多人觉得我要踏踏实实的，我就一份本职工作干到底的话，我永远都不可能赚到大钱，永远也不可能出头。这说明什么吧，就是说这个社会可能要反思。你比如说举香港的例子吧，为什么这么多人每次苹果要发一个什么新的产品，外面就一大把人排队，就是去倒卖，然后结果呢就可以从中赚一笔嘛。就是很多年轻人他觉得我工作的这个投入产出大大是比不过炒股的，你甭说什么长远的，就是我现在我都觉得是肯定是比不过的，长远来说我不觉得有比得过的希望，那就是完蛋了。就是说你对整个社会的这个经济发展他信心没有那么足，他才会导致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很多年轻人就猛地投入这个股市的这么一个表现。但是你如果说正常的话，有人喜欢炒股，有人不喜欢炒股，这个显得社会就显得多元嘛，这个是可以的。但你如果比例到了一定的这个看上去觉得太凶猛的这个阶段的话，就说明这个社会可能是有些问题的。 对，全民炒股肯定是不应该出现的一个现象。就在像欧美这样的发达国家，每个居民可能他的这个资产都是分散组合的，但是绝对不是每一个居民都会有一定资产在股市的。而且更不像中国这样有很多居民是举全家的这个积蓄然后放入到股市中，希望借此一下子就赚大发了。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也是不正常的。反而是有很多机构投资者，他们反而在这个时候会非常谨慎的入市。就像之前我们找到的那位温先生，他也说过，他在股市大涨的时候就觉得事出反常必有妖嘛，他反而把大部分资金都撤出来了。所以这可能是一个专业理性的投资者和正常的受到鼓动的这些普通民众他的一个区别。 最主要你还是得有自制力。我看有一个数据吧，说美国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仅仅是26%的人投资股市，50到64岁的呢投资股市的人是有58%。2014年初还是刚才说的绅士的那个30岁以下中国是37.7%嘛。就这个呢就是应该是你看远远是高过于美国。当然这个这么比可能也有一些漏洞，就是说因为中国你本身投资的渠道可能就是有限，房市是吧，他们觉得也挺低迷的，然后银行又一直在降息，那你说这个到底之后哈还有没有增加新的这些投资的这些渠道，这其实大家都不好说，才会导致这么多人都爱去炒股。那其实这个问题我也问了李奇展，那不知道台湾的年轻人会是怎么样一个选择，他觉得多大年纪应该去炒股，你觉得到底什么年纪开始去玩股票比较适合？ 其实以我概念，我会希望越年轻越好，但是 要多年轻，中学生你觉得都可以？ 高年轻哦，甚至我觉得高中生都可以，但是国中生、初中生我觉得也可以，因为开始投资这一个概念，其实投资它可以很简单的，不一定是股市，也可以是外币，也可以是像是一些 ETF 等等的，那也不需要玩到风险很大的期货等等。那因为开始投资的时候，你会开始知道资金的一个流动的概念，因为即使是100块，100块钱太少，即使是1-2万块、几千块也好，那当你会知道，哎，为什么 哎，我的资金投入到对的地方，它可以开始获利；投入到错的地方，有可能是多头市场，可是我的钱还是变少。这时候你开始对于金融跟金钱的流动会更有敏感性，那你也可以了解，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解说你这时候到底适不适合投资。那假如你一开始就发现原来自己是一个很保守的投资人，那一天你的资产波动超过1%，你都会觉得很可怕的时候，那表示你可能并不太真的很适合这个股市或者是波动性更大的市场。这时候你就可以提早做准备，那以避免说，哎，你可能例如说念完书，那真的出了社会开始赚钱，可能30岁了，那你才开始投资，就发现，哎呀，好不容易存了，可能假设台币100万，甚至是或者是这个人民币10万块，那你丢入市场，就发现2-3天就输光光了，那结果反而这个的话，对你未来的影响会比较大。 嗯， 所以我认为年轻点，那稍微开始知道这个市场的变化，那你会对于你所学习的东西，甚至是你对于市场的变化会更有体验，那对于未来长期的投资都是比较有帮助。 嗯，你觉得什么性格的人他适合，或者什么性格的人又不适合炒股？ 嗯，就我的概念来说，因为我看到很多大家都会说，很多散户投资人甚至是专业投资人都会说，他们建立在一个不认输、建立在一个一定要赢的概念上，投资股市。那其实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全世界我只看过一个人，他可以打败他可以真的打败市场，而且说他看错的话，就是市场会回头跟他认错。那个人目前是美国股神巴菲特，但是扣除了他，其实不管是谁，我了解的都是最后跟市场妥协，就是市场通常是对的那一方。那所以你不服输，对于市场其实毫无帮助。你不服输就不服输吧，股市大跌你不砍，你就等着要被吹脚、要被断头吧。那这些东西其实是比较危险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其实比较适合投资不管股市跟各种商品的话，一个概念就是它能够确实掌握自己的风险，跟知道怎么样会让自己心理的负担最小的投资人是最为安全的。因为我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因为像我啦，我假设像我是希望能够投资致富，但是对一般人来说，可能只是投资希望增加他多一点的收入，那也希望说透过投资如果有机会的话，那把他未来的这个退休金等等先存起来等等的概念作为投资理财。但是如果没有把这个资产的风险控制好，那没有办法让自己在一个很安心的状态投资，那会出现两个现象。第一个就是你只是想赚小钱，结果想不到却亏了大钱。那第二个呢，就是当你会变得你的投资副业影响到干扰到你的更正常的工作本业。例如说你正常的工作是个服务业的一个店员好了，假设。那结果因为你的大量投资导致你在想啊，今天股市是上涨还下跌，那我今天会不会我这个月的薪水全部亏掉了，那导致你工作心不在焉，那到时候心不在焉久了，老板可能就再会吧，你既然心不在焉就回家吧，那结果反而连工作都没了，那所以这样的损失是更大的。所以我认为最适合投资的一个心理层面跟概念，就是他能够掌握他的风险，而且他知道他现在所做的这个投资不会影响到他的生活，但是这方面都是需要练习的，所以很难有天生的好的投资人，而且能够长期存活在市场上。因为可能我们看到天生的好的投资人，例如说他心脏很大，那不怕市场波动，但是不怕市场波动，另一方面来说，也就是也有可能是他不在意市场的波动，那当市场波动不是往他要的方向走的时候，那他通常会遭遇到比较大的损失，所以这样的投资人也不容易在市场上长期存活下来。 好，虽然是老生常谈的道理啊，要理性，要谨慎，要量入为出，并且是要进出有度，那这些要靠练习。可能年轻人参与也不见得就是坏事，你只有参与过了之后，你才知道到底什么样感受，你才有资格去评价到底应不应该。 但是要记住那句老话，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地话新闻，谢谢大家的收听啊！记住去新浪微博搜索三地话新闻关注我们，拜拜 拜拜。